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由我国自主研发的电子树处理工业废水的技术，昨天通过了科技成果的鉴定，标志着我国在利用核技术处理工业废水上取得突破。公安部的消息，国家五大基础信息的资源库之一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建设项目已建成并投入应用，目前储存有效人口信息13.99亿。最近，湖南江洮县通报了校园群发肺结核事件处理情况，县卫生局、教育局局长等被免职。国家发改委表示，近期呢将出台黑名单的管理办法，并联合多个部门机构共享黑名单信息，联合惩戒严重失信的物流企业。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统计，截至20号，全国电影年度票房首次突破了500亿元的大关，国产电影的票房占比过半。近日，个别省份和高校公示中出现了受助学生的个人信息，教育部全国资助学生管理中心发布要求，严禁的公示个人敏感信息，尊重保护学生的个人隐私。截至21号，通州区共有9项新的道路工程完成通车，另有10项道路工程正按计划推进。北京市地铁运营公司近期采取了多项措施缓解客流压力，地铁昌平线缩短了发车间隔，西二起站配大站空车。 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的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爱恋不过是一场高烧，思念是紧跟着的好不了的咳，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恨意在夜里翻墙，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谁在你心里放冷枪。旧爱的誓言响起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就爱一个耳光，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女人香。往事并不如烟，是的，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恋爱不想写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我问你见过思念放过谁呢？不管你是累犯或是从无前科，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没见过分酒的喝。Thank you. 这是什么呢？他的爱在心里埋葬了，磨平了，纪念了，仍有余味，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爱已在夜里翻墙。旧爱的誓言响起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旧爱一个耳光，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女人香，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给自己的歌来自于李宗盛，这首歌的样稿早在纵贯线乐队成立时就完成了。一方面呢，由于当时李宗盛巡回演出特别忙碌；一方面的直觉，这首歌的旋律会是很难得的好作品。所以当时李宗盛迟迟没有动笔填词，直到2009年圣诞节杭州巡回场之前，该曲才正式的完成录制，而当时的时间也刚好赶上了台北的最终场，也成了这首给自己的歌首次发表的最佳舞台。面对着人到中年的自己，李宗盛大哥冷静出手，挖出自己深藏的所有情绪，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智者。接下来呢，要分享给你的一首歌来自于王菲，容易受伤的女人。 留着你隔夜的吻，感觉不到你有多真，想你天色已黄昏，脸上还有泪痕，如果从此不过问，不想对你难舍难分，是否也就不会冷，心就不会疼，颤抖的唇等不到你的吻，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希望希望希望你会心疼，我害怕一个人，为何不肯紧紧抱我一生，安慰容易受伤的女人，为了你我情愿给你生。黑夜里不敢点灯，是谁让我越陷越深，让我深爱过的人越

身旁，心更坚强，阳光一路陪伴， 成长更勇敢， 你我心中不迷茫， 开心房 有你在身旁，梦更精彩，朋友一路陪伴， 星光更灿烂， 相信相依共同仰望，生命因你更甜苦，有你在身旁，心更坚强，阳光一路陪伴， 成长更勇敢， 你我心中不 敞开心窗，有你在身旁，梦更精彩，朋友一路陪伴， 星光更灿烂， 相信相依共同仰望，生命因你更添光亮。 一句温柔细腻唱腔的两人，来自于无印良品，有你在身旁。雾霾满天堵肺，到处塞心的堵车，生活中堵心堵肺的事还有很多，我们依然在路上，路的终点是什么呢？是家。由李宝群主编王根导演的催泪大戏《两只蚂蚁在路上》，12月6号至9号的晚上19:30，10号下午的14:30，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演出，连续5场，聚力奉献。不妨呢与家人或三五好友来一场心灵的救赎吧。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苏美伦，《被动》。 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 969旅行者。 一间森林氧吧，一座自然之城，一片清凉世界。所谓一春，在水一方。在陌生的城市迷路，是多少向往自由的人追求的感觉。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听听一春的故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黑龙江省伊春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王新红。那说到伊春呢，可能好多朋友都会问，是不是江西的宜春呢？我们是伊人之春，是满语盛产皮毛的地方，坐落在黑龙江省东北部的小兴安岭腹地，和俄罗斯隔江相望。我们有400万公顷的广袤土地，有高达84.4%的森林覆盖率，所以我们这座城市也赢得了中国零都、绿色伊春和天然氧吧的美誉。 初春冰雪冻融，盛夏千山盎然，仲秋的层林尽染，深冬的银装素裹。或许呢，是因为坐落在东北的缘故，我们对于这里的想象更多的停留在了冬季。 那今年冬天呢，我们奉献给全国的冰雪游爱好者，主要以城市滑雪为核心，我们还有高山滑雪，有越野滑雪，以及各种大众性的、初级的、娱乐性滑雪，各种不同层次的专业性和非专业性、娱乐性和大众性的滑雪产品相组合，同时还辅助了森林穿越、徒步、越野自驾等各类运动项目，能够让远程游客真正的在大森林、大冰雪的世界中感受运动的乐趣，挑战自我。 踏行在伊春的冬季，你处处可以体验雪的魅力，而在收起了雪板之后，泡一个舒服的温泉，给身体来一次彻底的放松。 我们不仅有大森林和皑皑的白雪，还有掩映在森林和冰雪世界当中的温泉，同时呢，在各类的温泉度假产品体系当中，还辅助有冰雪悠波球、冰雪滑梯、马拉爬犁、狗拉雪橇、雪地 CS、 雪地足球、雪圈速降等等各种类型的娱乐性、体验性项目。 冬季的伊春，体验民俗的产品可谓是品种丰富，一起住进邻家火炕，体验这里特有的民俗乐趣，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东北的民俗呢，始终有它原始、古朴、粗犷的魅力，所以呢，大家都非常的喜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民宿、度假区，推出了像狩猎、伐木文化体验、拜山祈福、住火炕、住地印子、住木扣楞房，以及杀年猪、写春联、包手工 DIY 饺子、蒸年豆包等等为内容的临海人家过大年的主题民俗产品，相信会给你带来非常神奇、非常淳朴的感受。 说到美食，大家呢可能会觉得东北的美食傻大憨粗，但是王主任口中的伊春美食却不是这样。 那伊春的美食呢，真是很多。冬季呢，我们就有临海雪原铁锅炖，还有我们中俄界江、黑龙江嘉荫县的江鱼宴，还有我们推出的林都山珍八大碗，像我们的鹿筋御膳掌、林菌佛跳墙、红烧大黄鱼、飞禽丸子汤、榛蘑炖山鸡、清蒸旭林鱼、红烧野猪肉、林蛙焖土豆等等，都是我们有代表性的兴安菜品，可以让你味蕾大振，吃到乐不思蜀。 这是今天王主任对于伊春的介绍。这里有着北方城市标配的雪花纷飞，它有着看不够的冰雪森林、道不尽的故事，还能满足你对东北所有的幻想，它就是伊春。也希望能把这份冰雪的美丽通过节目传递给你。969旅行者，我是泽林，我们下期见。 我今年33岁，我除了听老妈的，还

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信哲《爱如潮水》。说来有意思，当初的李宗盛在创作完了这首《爱如潮水》之后，一直找不到心仪的歌手来演唱。原本呢，他是希望以一个历尽沧桑、很男人的声音去演绎这首歌曲。而当时的张信哲在93年时呢，刚当完兵退伍，当时的他还带着校园学生的青涩。后来李宗盛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找到了张信哲。试音后呢，张信哲细腻的演绎效果出乎意料的好，李宗盛当时也很喜欢，于是这首《爱如潮水》就成了张信哲所演绎的经典。接下来的一首歌送给你，一首来自于老狼的《北京的冬天》。 北京的冬天，嘴唇变得干裂的时候，有人开始忧愁，想念着过去的朋友，北风吹进来的那一天，候鸟已经飞了很远，我们的爱

个不为讨论放散，我不能就这样被打翻，世界比现实大，我不能双手一摊说搬不到。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今天起，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12306网站的微信支付功能上线试运行，全市主要城市的车站售票窗口和 ATM 自助售票机也将逐步支持微信扫码支付。我国首个干细胞通用标准干细胞通用要求昨天正式发布，有望成为我国干细胞技术规范应用奠定基础。人社部消息，全国跨省定点的医疗机构增加到7801家，90%以上的三级定点医疗机构已连接入网。财政部呢近日统计数据，一月至十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国有企业收入和利润持续较快增长，利润增幅高于收入9.2%。中国第34次南极科学考察队日前表示，中国首架极地固定翼飞机雪鹰601竟已向中国南极中山站运送2.5吨蔬菜、水果等补给物资。环境保护部昨天发布消息称呢，2017年八月至十月，全国各级环保部门共接到环保举报18万件，其中12369环保举报热线电话115021件，微信举报44758件，网上举报29160件。武汉某高校学生为了解决堆积的快递盒问题，回收快递盒子并改造成创意的物品，免费赠与学生使用，卖掉损坏的盒子，所得收入呢作为后期公益活动的经费。近日，中国男足的主帅里皮表示，自己呢与中国足协的合同期到2019年结束，双方呢甚至有可能续约到2022年。 不适合，亲爱的，我等。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蔡依林的《柠檬草的味道》。从拎耳朵提起孩子到老师扯头发敲脑袋，幼儿园中的虐童体罚事件最近呢是层出不穷，甚至有人将幼儿园老师比喻为了大灰狼。最近的网络呢被各式各样的虐童视频所刷屏了，画面啊真是令我们揪心，家长呢更是怒打老师了，网友们则是纷纷各执己见。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对于当代社会层出不穷的虐童事件，你是如何看待的？也欢迎呢你来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平台，来参与本期的互动话题讨论。积极参与留言的你呢，将有机会获得由唱吧麦送提供的免费带时券。

Let's do it one more time. 1, 2, 3, 4, 5, 6, 多劳多得。 全然あなたのこと知らないの。 喂，你干嘛请我啊？ 每一部电影都是一道菜，九六九光影味道，分享给你电影的新鲜味道。 时间是面的敌人，这一秒的面和下一秒的面根本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碗。 喜欢一个人，既然从同坐同吃一桌餐开始，也许你是不够相信的，但他却是的确真实存在的。 不要跟我说对不起。 对不起， 最近忙里偷闲看了一下电影《喜欢你》，发现了金城武对方便面的做法有特别独到的见解，心想这难道不是一个美食品鉴的节目吗？今天呢，也打算来和你聊聊这部电影《喜欢你》。 我是不是特别特别丑？ 丑啊！ 周冬雨在电影中饰演着一位个性迷糊、厨艺了得的米其林大厨。电影中的他一身厨师装扮，中卷发用红色发带随意固定，右臂上也隐约可见彩色的纹身。而金城武饰演的是一位坐拥350亿美金财富的顶级富豪，他刻薄挑剔，拒人千里之外，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一直陪着谁，我也不太需要。但他呢，却有一个致命的特点，太馋美食。一位厨师和一位食客，也就是这两人在美食的连接下产生了奇妙的缘分。而此外呢，影片中的各色美食也绝对是一大看点，火锅、意大利面、生鱼片轮番上阵。在电影中，金城武的煮泡面的方法也令许多观众惊呼，原来泡面是这么吃的。 方便面是孤独的食物，是失眠人的好朋友。水在100度沸腾，面在3分钟煮透，但将透未透时才最弹牙，完美只存在一瞬间。而数字可以帮助无限接近这个瞬间。时间是面的敌人，这一秒的面和下一秒的面根本就是完全不同的。 主演的周冬雨在评价里说，喜欢你这部电影乍看有一些俗套，霸道总裁爱上我，但是呢，要在这个框架里发挥才是最难的。霸道总裁也是人，也要吃饭生活，再讨厌再冷漠也会有情感，主要在于我们怎么去讲述两个看似不可能的人，他们相互喜欢。喜欢你，我觉得没有理由原因，有时候就是一道菜，一场雨，想到你心里就盛开了花，我管它叫做心动，这是爱情里最美的样子，这也是每个男女都会有的一个瞬间，没有牵手，没有亲吻，但是能甜到心飞起。 有何贵干？ 吃饭，不要动。 这部片子呢，或许没有什么大道理，它很纯粹的就是讲一个故事，一个关于喜欢的故事。看起来很俗套，没有新意，但是呢，可能因为它的纯粹和演员的演技，招来那么多的喜欢吧。只是呢，作为一部轻松一下的可爱的爱情小品，它狠狠的胜出。 外冷但是内热的一 种。就我要是金城武，我也不懂周冬雨。 充满了趣味又很甜蜜的一个爱情故事，是 吗？不同于其他那些爱情电影。 为什么？ 金城武颜值一直都特别高啊。 谢谢。 总是想着明天还能不能一起看日出，有时候也挺累的，至少现在可以十指紧扣好好的看一次夕阳。这句话呢，也是电影结尾的台词，也怀抱着这样心情的人，倒不妨看看这部电影，和家人和爱人，哪怕一个人，这部电影呢，也是在家里放松一下的最佳选择。九六九光影味道，我是泽林，我们下期见。 窗外躺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脏去哪？你看那酒店中方向，

九六九艺人馆特别推荐华语乐坛流行天后潘美辰，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九六九职业专线1381001969。 拥有一个家， 听到歌曲来自于谢霆锋，谢谢你的爱1999。最近的层出不穷的虐童事件一次又一次刺痛着公众的心。我们都说孩子是祖国的花朵，因为童年时期的经历将会深远影响人的一生。

疼死我啦！ 头破血流变成了红豆，绿豆嫂急忙赶到医院，却怎么也找不到绿豆，谁知道它变成了蚕豆。为了自己和他人，禁止高空抛物。 我是一只刚刚走上街头的新型垃圾箱，可是才几天的时间，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就被毁容了，有的被香烟头给烫了。 经典九六九公益主张，请爱护身边的垃圾箱，它为我们提供的不只是整洁，更是一种文明的象征。 两秒钟可以做什么？ 你可以将六十瓦的普通灯泡换成十瓦的节能灯，照亮温暖我们的心。 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我们每天花两秒钟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我们的身体会更加健康，环境也会更加优美。 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和你一起倡导低碳生活。 九六九微笑提示， 欢迎收听九六九微笑提示，我是周周。我们一生当中呢，接受的信息有90%以上都是由眼睛获取的。如果说眼睛不好的话，就很容易影响到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因此，眼睛的健康十分重要。如果说你发现自己的眼结膜上布满了毛细血管，那一旦血管破裂就会有充血的现象。眼科的专家也提醒说，通常来讲结膜出血没有明显的原因，但是如果患有高血压或者是血小板缺乏等疾病时，结膜也会充血。对于一些家族有高度近视、青光眼、糖尿病、高血压以及斜视弱视等眼睛疾病的人群，他们的相关疾病的发病率会高于普通人群，因此也要密切的去关注和观察自己的眼睛健康，建议每半年进行一次完整的视力和眼睛的健康检查，一定不要忽视哦。接下来关注汽车方面，很多朋友都有车，但是一直不舍得开，比如说车辆一停呢，就可能会停个一个月甚至更久。但是您知道吗？车辆开的时间长可能会慢慢变旧，但是如果一直不开可能会直接变坏哦。车辆的电瓶呢是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同时充电的，如果你的汽车一个月都不动的话，那么电瓶是会受到危害的。车辆如果比较老，2到3个星期就可能会出现没有电的情况，长时间的停放车辆，电子元件更容易受潮，橡胶在风吹雨打的时候也容易加速老化，这样一来车辆的防水阻音的功能都会下降。如果说您是真的需要长时间的停车，建议您最好把车子停在地下车库或者是环境相对而言封闭一些的地方。如果说没有这些条件的话呢，我们可以给爱车加个车衣，定期的去启动车子稍微开一圈，或者将电瓶取出，用更为妥善的方式保管电瓶，这些都会使车辆在长时间停放的情况下更加的安全。生活方面，很多人买东西都喜欢直接塞到家里的冰箱，但是冰箱不是万能的，甚至有的东西放错了还会加速食物的变质，比如说土豆。将土豆放入冰箱呢，会使土豆的淀粉转化为糖，影响到土豆的质地。不管是多么喜欢吃土豆的人呢，都不会喜欢这个味道的。那储存土豆的方法呢，可以把土豆装在纸箱或者是袋子里，放几个苹果，苹果会散发出一种叫做乙烯的气体，可以缓解土豆的发育。这样的储存方法是不是很简单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九九九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喽。 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在这一个供应环

另一方面它是对你一个作为一个人的极强的磨练。有些事情啊，就是你着急是没有用的，这时候要是耐心、毅力、坚持。 小屋在等待劳累一天的上班族，经典的音乐在等待精英的耳朵。我是九六九主播亚威，我在电波等你。欢迎您收听经典九六九都市夜归人，现在是晚上7点。